是释放自己。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。 说到明星的新闻，从生动性来说呢，确实达到了有一些的效果，点击率、在线人数以及最终实现的商业价值都被极大的挖掘出来。从商业行为来说呢，这当然是创新和寻求突破的成功之举。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从具体的新闻事件转移到新闻的呈现方式上，也许会产生极大的不安。 喜欢听歌，感人的歌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，谁不着我就醒着，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。寂寞很吵，我很安静，情绪很多，我很镇定，因为投入所以放弃，不愿再被东西。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？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。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犯错。 你离我是近还是远？

出现在我身边，爱过你不忘情深。 说到挑战新人的底线，突破受众心理承受的能力，这些不一定就非得是坏事或者是贬义，但的确让人刚刚诞生了也没几年的狗仔偷拍文化捏上了一把汗。人性如此的微妙，婚姻形态千变万化，每一个人诉求都不同，对于容错率都是个人自定义，不可能会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出场秩序。 总是一片漆黑，谁都不看见谁，除非仅仅以为我让自己喝醉，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，整夜又整夜的徘徊。我说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寂寞是被原谅的罪。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？怎么去安慰？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？整夜又整夜的徘徊，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寂寞是被原谅的罪。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？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？你的脸长像我的脸，那一次我长大